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。第一问，人一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？答，人一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，以他为乐，直到永远。第二问，神曾赐下什么准则，指教我们可以怎样荣耀他，以他为乐？答，神的道，就是记载于新旧两约的圣经，是唯一的准则，指教我们可以怎样荣耀他，以他为乐。第三问，圣经主要教导的是什么？答，圣经主要教导的是人对于神所当信的真理，神要求人当尽的本分。第四问，神是怎样的神？答，神是灵，他的本体、智慧、全能、圣洁、公义、恩慈、真实，都是无限、无量、无始、无终、永无改变的。第五问，神是独一的吗？答，神是独一无二，又真又活的。第六问，神有几个位格？答，神有三个位格，就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这三个位格是同一位神，同志、同权、同荣。第七问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？答，神的旨意就是他在永恒中所定的心意，这乃是照着他旨意的计划，借此预定一切将要发生的事，使他自己得荣耀。第八问，神怎样执行他的旨意？答，神用创造和护理之功来执行他的旨意。第九问，创造之功是什么？答，创造之功是神用他全能的话语，在六日之内从无有造出万有，并且都甚好。第十问，神怎样造人？答，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，有知识、仁义、圣洁，并赋予他们管理、支配一切受造之物的权柄。